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6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。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，闲说历史。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一说到军师啊，大伙儿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什么姜子牙啊、诸葛亮啊、张良这些人物，尤其是诸葛亮啊，头戴冠巾，手拿羽扇，谈笑间风流儒雅，战场上气定神闲，基本上已经成了这古代军师的形象代言人了。如果我跟您说一个历史上功勋卓著的军师，他是一个和尚，平日里身穿袈裟诵经念佛，与青灯古佛相伴，可突然有一天他摇身一变成了帮助别人篡夺皇位统治天下的政治家，您可能会觉得一时间呢有点不适应，同样是军师，这差距也太大了吧。那这和尚又是怎么当上军师的呢？ 他是妙治庵里的道眼和尚，他是燕王帐下的一员谋士，野心勃勃，谋划天下的是他，洞察世事，急流勇退的也是他，身披袈裟掩盖不住他的满腹韬略，诵经念佛也阻挡不了他指点江山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和尚军师姚广孝。这姚广孝啊，是出生在元末明初，是苏州人，他家里边世代行医，他爷爷父亲那都是村子里边有名的郎中。姚广孝从小就喜欢看书，四书五经那都是小意思，人家最爱看的就是儒家经典和这佛教的佛经。普通的小孩14岁的时候啊，还在聆听圣人教诲，而这姚广孝就已经把目标转移到佛学上了，他每天抱着什么金刚经啊、般若心经之类的，看得不亦乐乎。儒家经典是成功的指南，教你怎么样施展自己的才华在社会上立足，而这佛教经典呢，是教人清心寡欲、与世无争、四大皆空。这两种文化在姚广孝的脑袋里边一发酵，哎，慢慢的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处世哲学，这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给姚广孝有很大的启迪。眼看着姚广孝已经到了17岁了，同龄人很多啊都已经成家立业了，开始过自己的小日子，可是姚广孝却仍然是悠哉悠哉的，每天抱着闲书看。这下他们家人谁呀、他爸爸坐不住了。一天呢，这姚广孝被父亲叫到书房，这父亲呢看着姚广孝说了一句所有家长都会说的词儿：“孩子呀，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呀？”可是姚广孝却给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答复：“我想出家当和尚。”这话一说出口，可把姚广孝的老爹给吓坏了。 儿子要出家，这事儿放在谁身上估计都是打击呀。姚广孝的父亲也不例外，小孩子家家的，既不愁吃，你也没看破红尘，好好的干嘛出家呢？姚广孝一说要出家，可吓坏他老爹了。这孩子小小年纪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我姚家虽然人丁不少，但是如果这孩子真出家当了和尚，那就是断了一脉香火呀，这不是一件小事儿。想到这儿，姚广孝的老爹眉头一皱，小孩子家家懂什么，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，不准再提此事。姚广孝呢也不反驳，他知道想让家人理解他的想法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，不过他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理想。第二天，姚广孝起了一个大早，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了收拾，就走出了家门。他这是去哪儿啊？原来他早就打定主意了，要到杭州的庙治安出家为僧。就这样，姚广孝在庙治安出了家，法号叫道演。您要问了，难道姚广孝真的是想当个和尚，从此不问世事了吗？那么他读的这些诗书，钻研的这些学问，不就白搭了吗？事实上，姚广孝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。姚广孝所处的年代是元末明初，也正是朱元璋打江山的时候。在那种兵荒马乱、朝不保夕的年月，国家都已经风雨飘摇了，您一个平头老百姓能有什么作为呀？姚广孝出家研究佛法，就是想躲过乱世，在一个安静清幽的环境里参悟人生的真谛，修炼自己的意志，好在遇到良机的时候可以一飞冲天，一鸣惊人。可是等待的日子好像比想象中的要漫长。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，国家安定太平了，姚广孝空有满腹经纶，却没有用武之地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人的一句话，使姚广孝对自己的前途重新燃起了希望。话说这天，姚广孝到河南嵩山少林寺谈经论道，正好碰见了当时非常有名的相面大师，叫袁拱。这袁拱一见到姚广孝，大声惊呼：呜呼呀，怎么会有人长出如此相貌呢？姚广孝一听，好啊，你这话是骂我呢还是夸我呢？没好气儿的就问他，你说我长成这样怎么了？这袁拱上得前去打量了一番姚广孝，慢慢悠悠地说，先说您的眼睛吧，是典型的三角眼，眼神诡异呀，让人琢磨不透。再看您这张脸，虽然表情困顿，没精打采的像只病老虎，但是骨子里边却透着一股杀气，让人望而生畏呀。有这样长相的人肯定非常善于谋划，能够玩弄权术，依我拙见，您将来肯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，是一个大富大贵之人呐。您听听，一个和尚长得不是慈眉善目的，而是啊，让人看了觉得害怕，这真是少见呐。没想到姚广孝听完以后却非常的高兴，他一把拉住袁拱的手，你可算说到我心坎里去了，但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一展身手啊。袁拱笑了笑，摇摇头说，天机不可泄露。明朝洪武十五年，47岁的姚广孝终于等到机会了。这一年，马皇后病逝，朱元璋下令寻找高僧为马皇后超度，姚广孝就在这队人当中。也就是这一年，姚广孝遇到了值得他辅佐的明主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话说天下。 话说马皇后病逝，朱元璋从全国上下找来很多高僧，他把这些和尚分配给了他的皇子们。姚广孝参见众皇子的时候，一眼就相中了四皇子燕王朱棣。也许是姚广孝跟这袁拱待久了，也学会了相面之术，他一见燕王朱棣相貌堂堂，宽额广颐，一副帝王之相，就想啊留在燕王身边给他效力。可谁知道姚广孝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呀、啊、朱棣一看他长得三角眼，这面目凶狠，对他的第一印象啊非常不好。不过姚广孝不在乎这点儿，他知道凡事您得争取才有希望。趁着众人不注意的时候，这姚广孝凑到了朱棣面前，悄悄地俯下身来对朱棣说，如果王爷肯收我为谋士，我保证一定让燕王您戴上白帽子。朱棣听完之后觉得这和尚说的话应该是话里有话，我是燕王，戴上白帽子，这王字上边加个白字，这不是皇上的皇吗？朱棣赶紧把姚广孝拉到密室，大师，这话可不能乱讲啊，本王何德何能，怎么敢窥视皇位呢？朱棣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是啊，还是马上向朱元璋请求要把姚广孝留在自己身边。从此以后，姚广孝就成了朱棣的心腹，他跟随朱棣来到北京，名义上是庆寿寺的住持，实际上在暗中帮着朱棣谋划篡位大计。明朝洪武31年，朱元璋病逝，把这皇位传给了长子朱标，朱标没多久也病逝了，顺理成章的就传给了自己的儿子，也就是朱元璋的孙子，叫朱允文，封为建文帝。因为那个时候明朝啊，传皇位有这么一条规矩，叫立长不立贤。何为立长呢？就是甭管多少儿子，皇位首先传给长子。不立贤呢，其他的皇子即便是再贤德，也得先紧着这长子来。所以说朱元璋传给长子朱标，朱标死后传给长子朱允文，这么算下来呢，这朱元璋就是朱允文的爷爷，这朱棣可就是朱允文的叔叔了。面对这个决定，朱棣可是气得牙根直痒痒啊！啊，让我跟自己侄子俯首称臣，笑话，我朱棣可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，总会有一天我把你朱允文给拉下马来。朱棣虽然这么想，但毕竟这是谋反的事儿啊，他思量再三还是不敢轻举妄动。姚广孝察言观色，早就看出了朱棣的反应，同时他也看出了朱棣的忧虑。这个时候的朱允文初登大宝，地位还不稳固呢，而且他实行削藩政策，已经得罪了不少的王公大臣，很多人都是敢怒不敢言。这么好的时机放在面前，此时不反更待何时啊？姚广孝拿定了主意，要帮助朱棣篡夺皇位。可是看着朱棣犹豫不决的样子，姚广孝十分着急。终于，他想出了一个激励朱棣造反的办法。他这个主意管用啊！有一天，姚广孝陪着朱棣在书房看书，他看见朱棣心情不错，就小心翼翼地试探：“王爷，今天我又听到朝臣们在埋怨了，说削藩不对。当今皇上这么不得人心，我看大家早晚要反呐。”朱棣抬了抬眼皮子，漫不经心地问：“哦，是吗？有人这么说吗？”姚广孝趁热打铁：“可不是嘛， 大伙儿都盼望着有一位明主带我们脱离苦海呢。朱棣把书一合，那他们盼望的是谁呀？姚广孝赶紧凑上前去，当然是王爷您了。王爷，贫僧一直研究天文星象，最近我在观察天象，发现这星座晦暗无光，这就证明当今皇上不是真命天子啊！天下人都期盼一个人来拯救大明朝，您可要顺应民心呐！这一番话一出口，朱棣叹了一口气：“哎，话虽然这么说，可这毕竟是谋反的事儿，不能轻举妄动。”说完，朱棣又低下头继续看书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朱棣突然沉吟道：“天寒地冻，水无一点不成冰。”姚广孝在旁边脱口而出：“乱世民贫，王不出头，谁做主？”这一番谈话使朱棣对谋反有了那么一点信心，但是他仍然顾虑重重。姚广孝知道这事儿可不能硬来，眼珠子一转，又想出了一个计策。他向朱棣建议：“王爷，您与其在屋子里心神不定、坐立不安的，不如咱们到街上转转，喝点酒，散散心也好啊。”朱棣觉得这话有几分道理，就带了几个随从，换上便装，到附近的酒馆喝酒。朱棣喝得正高兴呢，忽然看见一个老头出现在自己面前。这老头一见朱棣，二话没说，跪倒在地：“王爷，您是千金之躯，怎么能在这种地方喝酒呢？”朱棣非常吃惊，心想这人怎么会认识我呢？他还没来得及发问，就听那个人说：“小人名叫袁拱，精通易经八卦，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，能看面相，会卜前程。王爷虽然布衣在身，但仍然无法遮挡您的光辉呀。”这朱棣呀，一向对相面之说非常感兴趣，就把这袁拱带回了府上，让他给自己好好相相面。袁拱装模作样的看了一番之后，又一次跪倒在朱棣面前：“王爷，您的面相乃是天子之相啊，您可不能违背天意，让天下黎民寒心呐。”朱棣听了这番话，心里的底气足起来了，连相面的都说我是帝王之相了，也许我这命里真有这根高香。如果说姚广孝之前说的话给了朱棣一个心理暗示，那么袁拱这番预言就好像是强心剂呀，给朱棣造反以更大的勇气和信心。不过不用说，您也猜得着，这袁拱演的这出戏是姚广孝导演的。姚广孝一看朱棣决心谋反了，马上就真刀真枪的干起来了。这不，朱棣府上整天是刀枪乱响，噪音震天。这姚广孝给朱棣出了一个主意，让他派人在府里打造兵器，偷偷的操练兵马。这边是锻造兵器的声音，那边是操练士兵的声音。朱棣的府上每天响声不断，搞得这么热闹，这自然会引起大伙的注意。这朱棣找到姚广孝，让他赶紧想办法把这事儿摆平了。要说姚广孝啊，还真是足智多谋，他马上命人找来很多大大小小的水缸，把它们埋在院墙的四周，用来吸收声音，消除噪音。这样还不够，他又派人养了很多的家禽放在院子里边，这鸡叫啊鸭叫啊，用来掩盖士兵发出的声音。朱棣一看进行的如此顺利，也开始积极谋划，每天和姚广孝在一起商量起兵造反的事儿。有一天，朱棣和姚广孝正在谈话，忽然间暴雨如注，狂风把他头上的瓦片都给掀下来了。 正砸在朱棣脚底下，朱棣大惊失色。这种情况在古代啊，那被看成是不祥之兆。朱棣心里害怕了，大师啊，我恐怕这是不祥之兆，会不会是上苍在谴责我们呢？不让我们起兵啊？姚广孝听了，哈哈一笑，哈哈，王爷呀，这是祥瑞之兆啊！您就没听说过一句话叫"飞龙在天，从以风雨"？现在有风有雨，就等着您这条飞龙了。屋子上的瓦片掉了不要紧，这证明您马上该换屋子了，要去宫里边住黄金屋了。姚广孝的这一番话使朱棣转忧为喜，加快了起兵的步伐。建文元年，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理由举兵攻打朱允文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。姚广孝留守北京，成为了整个战役的军师。第二年，姚广孝建议朱棣放弃久攻不下的济南，转而攻打都城南京。这下朱棣轻而易举地拿下了南京城，赶走了侄子，自己登上了皇帝宝座。就这样，姚广孝凭一条直入京师的计策，使朱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得到了大明的江山。功成名就的姚广孝在面对朱棣给他的封赏时，表现得异乎寻常的清醒。朱棣要求他还俗，他不肯，给他送去别墅美女他也不要，他只是转过身来重新回到了幕后，做他的道演和尚去了。对于这么一个人，朱棣一直心存感激和愧疚啊，觉得没给姚广孝一个名分，实在是对不起他的一片忠心。最后朱棣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，他任命姚广孝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，并且可以入朝参议国事。75岁的时候，姚广孝主持编纂了永乐大典，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他还监督制造了永乐大钟，现在还悬挂在北京的大钟寺里，声音浑厚悠远，祝福着北京的老百姓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《话说天下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耶耶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靠近，你让我忘了困惑，忘了所有烦心。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纯净世界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永远永远不要怀疑。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，如此形影不离，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